this house on fire.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watch me burn.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ike the way it hurts. Just gonna stand there and hear me cry. That's alright, becaus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you lie. I love the way. 听到这首非常经典的 Love the Way You Lie， 来自 Eminem 和 Rihanna 的合作，这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歌，在2010年发行的一首歌了。那今天说到这首歌来开场的话，可能你会觉得我们是不是要走一个复古的主题呢？并不是。先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大家好，我是张婷。可以在微信当中搜索 YGTP986， 或者是在微博当中搜索 FM986 音乐随心听来找到我。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在音乐合作当中的这些说唱歌手和歌手之间的合作。经常我会说到他们很多的歌手会为说唱的这些歌手们去唱一些 work 啊这种的，然后有一种非常密切的这种合作，所以今天我们把这些非常经典的作品找出来来听一听，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受。很多时候说唱歌手也会自己去唱自己的这个整首作品啊，但是多了一些合作之后，有一些加分项，也有一种不一样的味道。再来听一首比较年代久远的歌曲，刚刚说这首歌是2010年的，那下面这首歌同样是在2010年左右，当时这首歌是2010年的6月份发行，而是2011年的时候，这首歌是获得了一个杰出原创歌曲的这样奖的一个提名。这首歌就是 Justin Bieber 的一首歌曲了，听到他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哎，但他是说的其他的现在那些非常当红的歌曲吗？并不是，说的是2010年，而这首歌是当时他和Jaden Smith， 就是威尔史密斯的儿子进行合作唱的一首歌，也是当时一部电影叫做《功夫梦》的主题曲。如果我有了这么多提示你还猜不出来的话，那旋律响起你应该能够想到这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歌曲，来自 Justin Bieber 和 Jaden Smith 这一首 Never Say Never。No

首来自潘玮柏和 Akon 的这一首 Be With You， 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也是非常的经典了。这是在2009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歌曲，收录在潘玮柏的专辑007当中。而这首歌当时是由潘玮柏去填词中文以及英文的 rap 歌词，然后由 Akon 进行演唱的这样一首歌曲。今天说的是这些 rapper 和 singer 他们之间的这些合作，歌手去唱这些vocal 这些部分，然后由 rapper 去进行增色这种的合作配合。那我们继续来听歌，下面这首歌呢我之前确实没有听过，讲坦白来讲哈，以我听歌的量我都没有听过这一首歌。这首歌呢是 MC Hotdog 和林俊杰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而这首歌是在2009年林俊杰发行的专辑100天当中收录的一首歌，是一个遗珠，所以今天来找出来给大家听一听。这首歌呢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味道哈，MC Hotdog 和林俊杰的这一首《加油》，来听一听。 上天开的玩笑，地震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说一声加油，一切更美好，所有的悲伤请往边靠，曾经流过的泪湿了伤口，就让阳光晒干就都需要，手牵手我们一起赛跑，说好不见不散，每分每秒守候你到老。 有的 beat goes on， 时间它一直走，就像是 life goes on， 这过程或许痛，不管顺流或逆流，你总得抬起头，让我们一起走，走过艰难和困惑。 昨晚刚升职，今天被炒，莫名其妙，谁会知道，是不是上天开的玩笑，一人是你想和谁拥抱，什么是生命中的美好，轻易放掉却不知道，幸福就在下一个转角。 关关过雨后，天晴的阳光在天空闪闪烁，出现了彩虹，忽然间我们才懂，如果这是一场马拉松，那我们一起加油。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

今天听的这些歌曲都是 rapper 和 singer 进行合作，这一种密切无间的配合。那刚刚说到孟佳和王嘉尔也是这样的一个合作组合哈，两个人同属一个公司。那刚刚听到这首歌曲呢，曲风也非常的好玩，也是有一种很多的元素在里面，包括电子，包括一些舞曲的元素在里面。继续来听歌吧，听听下面这首歌，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推荐过这一首，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一个说唱歌手是满舒克。那他在之前的时候为 KFC 创作了一首歌曲，叫做《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KFC 版本。这样的一个版本是他和刘力扬进行共同演绎的这样的一首歌，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满舒克刘力扬《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烦恼，别想太多，做你自己就好。Hey, just be you， 真的舒服。我就是要活得过瘾，想开心。 不想让你生活充满烦恼，跟我去 KFC， 不想有压力让你想逃避，跟我去 KFC。 有你的陪伴，我就不怕风雨艰难阻挠。 这里就是我只身的爸爸，带你去 KFC， 一起战胜一切的解药。带你去 KFC。超能量把神职原味都吃掉，过瘾的感觉相信你味觉他都知道，每一寸味蕾都近乎的香辣太劲爆，拉响美味的警报。我想要炸鸡都火辣，就像是 superstar， 上瘾的感觉让我义无法自拔，这种饥饿的舒服享受着香辣，别怪我吃货，只怪炸鸡太香麻。绝对把我必须吃大爆炸身体的马桶，和我分享给兄弟姐妹绝对没战斗，我的世界尽情自在，炸鸡的挚爱，每时每刻随时随地我可以吃得痛快。好料是实力派，别担心我吃相怪，我做我自己，所以可以吃得帅。好料是实力派，别担心我吃相怪，我做我自己，所以可以吃得帅。 我在人民广场吃这炸鸡。 想你 这首歌是来自李玟的《刀马旦》，也是非常经典的一首作品了。可能会想起很多的什么关于京剧的这些生旦净末丑各种的这种形象。这首歌也是他和周杰伦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当时是方文山填词，周杰伦编曲，而李玟进行演唱的一首歌。今天来听的这些歌曲都是 rapper 和 singer 之间的这种密切无间的合作。再来说说下面这首歌，这首歌当年真的叫做厉害了。而这首歌呢是王力宏的《盖世英雄》，当时的这个说唱担当是欧阳靖。现在我们都知道欧阳靖了，但是在当时的时候他还在我们的视线当中还是一个很陌生的存在。而那会儿他已经得了很多的冠军了，欧阳靖。就是这一首《盖世英雄》，王力宏通过这一首歌把欧阳靖介绍给大家。来听一听这一首来自王力宏、欧阳靖进行共同演绎的《盖世英雄》。 大家一起说一次，盖世英雄到来。Homeboy Production， 力宏、向宇、马后波剑。 迫不及待看见我们未来，我们什么都看不开。盖世英雄真的到来， 盖世英雄到来。 迫不及待看见我们未来， 我们 什么都期待。盖世英雄加上舞台， 世界是舞台。我出门了，再四个哥们儿。轮框二十四寸，今晚我的目的明确，带劲大到全世界。加入了京剧、昆曲、hip hop， 建立新的格局。今天突破新的曲风，才有新的盖世英雄。把收音机开最大声，听见的声音又是五声道。白的革命又最流行，要模仿他真的不容易。他的唱法独一无二，这种艺术数一数二。希望帮全世界的华人唱出大家的心声，让大家的心声。 From Shanghai out to Beijing, stop in Taiwan, back to Hong Kong, where they stay doing they thing. This is something special. My culture's so contagious. They wanna know about us. We've been around for ages, a couple thousand years, a bunch of pioneers, just artists and scholars making noise. It was loud and clear. Ayo, the future's here, the revolution's near. Jing got the solution for the pollution in your ear. Switch it up.塞满雷萨同意走眼红嘿不容易 But yo, you ain't gotta take it from me Just listen close to 雷楼 C 八戒傲儿登鸾望穿阳风眼里力拔山河天红威震撼人雄 Let's go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 这里是 FM 九八六。 去到边咧左拥右抱，但系咁多对象冇一个了解佢，所以佢仍然觉得咁空虚。直接到佢认识秋香，但系秋香又觉得佢好靓，为咗秋香佢乜都制，混入华府做咗人哋奴隶。今日中咗美人计，但系佢最想做人世。呢个美人真系冇心肝，不停喺度咁玩华安，一浪就接一浪，结果会点？唔使我讲，我 get 到呢度系时候闪。中睇秋香露点， 情人谈情话过节要送花，古今都喜爱吧。原来原留下世世你我他，走着那生花。情人如愁的爱上你太激，芳心必须要美。情长从无的。全角色力的美艳女士， 这首歌好像眼前浮现了很多关于 TVB 那些经典剧集的画面。那没错，这首歌其实就是当时的一部这个是秋香怒点唐伯虎这样一部剧，一部电视剧的一个主题曲哈。这部剧当时是2009年出品的一部剧，是由陈豪、胡杏儿、夏雨、陈法拉去主演的一部剧。而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王祖蓝和欧阳靖的合作。其实王祖蓝早期在出道的时候也是在歌唱比赛拿过很好的名次的，那和欧阳靖刚刚合唱这首歌真的有一种 TVB 独有的那种味道。欧阳靖也确实是粤语说唱是最为在行。那继续来听歌，今天听的就是这些 rapper singer 之间的歌曲。那说一说这个可以自己和自己唱歌的人吧，就是周杰伦。他在很早之前2006年的时候，依然范特西专辑当中就有一首歌曲自己去谱曲，然后黄俊郎写词，用非常悬疑的这样的一个笔触写写了1983年的名侦探福尔摩斯的故事。这个歌就叫做福尔摩斯相关的一首歌，叫做夜的第七章，而其中就有周杰伦自言自语式的这种 rap， 听一听吧，来自周杰伦这一首夜的第七章。 这样一首非常神奇归怪的这种气氛，营造了这种非常好像有一点点什么事情在急速的拉开序幕，然后福尔摩斯的日记当中隐藏着什么线索，想要去寻找凶杀案真相的这一种气氛。节目时间，看看要送上最后一首歌曲了，这一首歌来自蛋宝和韦礼安，这首歌也是在之前他们进行合作的一首歌曲了，而蛋宝也是非常有名的 rapper。 那听到这首歌结束今天的音乐随心听，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有个好的心情，我们明天再见了。这一首来自韦礼安和蛋宝的《迷路》。 想着回忆的棕色门牌，流落在哪个国度？我迷。 京时间21:00。